首歌就如此的喜气洋洋，谢谢我们的听友发来私信给我的周小妹朋友，要把这首歌呢送给她的准老公，这周六8月18号她要嫁给他了，所以呢很开心要把这首歌送给他俩，希望他们能够一直相爱下去。 So 没有故事没有酒的听友，这位朋友的同学刘诗中冷却最近遇到了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，点一首歌希望他的心情能够好起来，听听林俊杰告诉你。 伤卡在咽喉，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，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，只能沉默，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，有多少的寂寞无人诉说，有多少次的梦还没做，已成空，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，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汐潮落， 现在你遇到的所有不开心大概都是裂缝中让你觉得最痛的时刻，但是阳光也会从裂缝照进来，然后帮你完成人生的光合作用，晒干那些悲伤。说散就散真的是够绝情的，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，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，没办法好可怕，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

这此刻拉满了执念，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。我剪去长发，留起了胡须，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，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。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，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。也许就地 很多硬汉都非常喜欢汪峰的歌曲啊，这首在春天今天晚上呢，也是一位先生特别把车停下来很想点播的。虽然说现在不是在春天，现在是在立秋之后哈，但是还是很热的夏夜里，点播这样的一首歌，可能要把心中的某些情绪宣泄一下。对，作为成年人，在我们的世界里都没有容易二字，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还要在很多时候呢让自己的状态保持平和，有时候真的很难拿捏，所以我们需要宣泄。女人呢有时候还会哭一哭啊，或者说买买买啊，男人有时候真的觉得他们的出口如果靠烟酒的话实在是太不健康，所以如果能够找到一些唱歌也好，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运动的方式能够让自己排遣一下，真的是不错的选择。好吧，希望你听完这首歌之后觉得压力小了一些。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，如果你想点歌的话也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。下面这首歌呢是香香公主，不是臭臭公主，这也是一位老听友了经常感受到你的幸福时刻。他说我今天想点播一首歌给我老公，哎呀，可能也是无缘无故的吧，他在我旁边开车，我就想跟他说，老公我爱你，遇到你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奢侈品。好吧，把这首幸福的 Forever Love 送给你们。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，我越来越爱你，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，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， 才了解自己。未来这些日子要好好珍惜。爱我有些痛苦，有些不公平。如果真的爱我，不是理所当然的决定。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，像微风深情，温柔的安抚我的不安定，所以我爱你。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。

是为我，会不会放手，其实才是拥有。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，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。 这位总爱在八月忧伤的听友，希望成长能够让你渐渐明白一句话：我所拥有的都是我自己努力得到的，而我所失去的都不是我真正所拥有的。你记得，所有能失去的都不是你真正拥有的。当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转变的时候，我想就不会在八月总是会想起那件让你伤心的事情。哎呀，作为女人呢，其实能够分享的部分就是希望你能够过得更精致更快乐。而让我们能够精致的，除了化妆品，最厉害的是知识、努力和爱。当你拥有这些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自己有底气，你才能够在一年十二个月里都有能力让自己快乐起来。 You are a promise, You are a song, Smooth like a waterfallI see in the calm You are the summer You are the sun You are the desert plain Where the wild horses run I want you to knowYou're the first thought I want you to know the grace you're made of I want you to feel that you're mine, dear Whoa. And I want you to know As a stream, dark as a storm cloud, and bright as a dream. You are the summer, you are the sun, you are the desert plain.Where the wild horses run I want you to know You're the first star I want you to know The grace you're made of I want you to feelI want you to know 名字叫做 You， 你，世界唯一的你，请珍惜来这一世的所有的日子，好好的珍惜它。下面一首歌呢，是一位妈妈凯瑞宝贝要送给她的宝贝的。她说宝贝马上就要进入小学了，为你送上一首歌，想告诉她，妈妈和你一起加油努力，宝贝加油。 我的宝贝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，让你今夜都好眠。我的小鬼小鬼，逗逗你的眉眼，让你喜欢这世界。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倦的时候有个人陪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。我的宝贝宝贝，给你一点甜甜，让你也很好眠。我的小鬼小鬼，捏捏你的小脸，让你喜欢整个明天。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倦的时候有个人陪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。哇啦啦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！ 苏宁易购818发烧节来了， 8月10至18日，家电五折起，30天包退，365天包换， 更有发烧达人裘继荣18日和您相约慈云寺云店。 晚上9:45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，这是今天晚上带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，往后余生。这周五呢就是七夕了，而明天呢也是三伏天的，就是末伏的第一天。这个炎热的夏天终于要收尾了，所以在这样的时刻里来听一首能够给我们信心，不管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，都会觉得余生很有希望的一首歌。好了，我们男左女右见吧。 总太天真，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，往后余生风雪是你，平淡是你，清皮也是你，融化是你，心底温柔是你，目光所至也是你。 京电台北广歌舞夏季送清凉，在八月的每个周三，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，享